一般来说，偶见的不平和失误不会激起大多数的顺民跟着野心家去冒险。只有明确的证据指向统治者正在行使对他们怀有敌意的计划，而且这种计划凭借和平的手段是万难改变的，这时被统治者才会被迫起来反抗。难道理性动物凭借起码的感觉和思维维护生命的存亡，这能归咎于理性动物具有理性吗？如果人们一味地指责反抗行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员和财产伤亡，那么这不是指责后果而不指责原因吗？假如侯公实行的不是从入体到精神的全面控制，而是在多次听到猴子的哀哭怒嚎甚至是零星的反抗后，及时的调整统治方略，在猴子中实行独立工会制度，查纳雅言，降低个人所得税，从宽处置所有过失或纳税不足的公民，那么暴乱也不是绝对不可以避免的。但极权主义统治使独裁者过于迷信暴力，虽然不管是由于受人哄骗还是出于恐惧，民众中的大多数总是习惯于逆来顺受，但这并不意味着施暴者可以恣意妄为。当一个政权昏暴到极点，以致民众觉得用任意一个政权代替都会减轻他们的痛苦时，他们中就连那些最老实巴交的也会选择铤而走险。因为根据血除定律，当一个时代的民众觉得忍耐就是坐以待毙，死亡的概率是100%，而选择反抗被杀头与革命成功被招安的概率各为50%时，民众中就有连我这样的贪生怕死之辈也会扛起锄头走出门去。这说法也许会让一门心思凭职称的教授们睡不着觉，但以往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众尤其是那些具有专制传统国家的民众，弊害非大到无法忍受，祸乱非多到无法坐稳奴隶，他们是不会选择反抗的。群居皆为苦之，佛敢为也，是大多数民众面对专制的常态反应。假如侯公不把鞭锤作为唯一的统治武器，给众侯哪怕是点滴申诉的机会，馁而死的命运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假如他规定众侯有不满现状的可以向老侯反映，也可以直接向他本人反映，如果都没有效果可以组织示威游行，这样当猴群由小区率领游行到侯公的驻地，我们全且称为居府时，侯公完全可以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公开向执政以来历次运动中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并答应立即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平反冤假错案，并以历次严打运动中致残致死的受害者以及家庭进行经济赔偿，并在游行队伍前用高音喇叭公开承诺，从即日起侯公管理的国家个人所得税由10%降为1%，已收的部分税将用于给众侯盖别墅、装空调、安装可视电话、修单身宿舍，并对学龄幼猴实行9年义务教育，对猴子中的鳏寡孤独实行扶助等等。尤其是在接见游行代表，也就是小猴时，侯公甚至可以痛哭流涕，对他多年来的残暴统治忏悔不已，抹干眼泪，他郑重声明，从今日起这个猴子国家将还政于猴，由猴子直接选举议会和总统，以后每隔5年选举一次，议会将成为未来猴国唯一的立法机构。在新的总统投票产生以前，我侯公 不过是代为摄政。一旦正式总统从验票箱中产生，我侯公将全身而退，绝不留见。如果这样，众侯看在他知错就改的份上，或许会让他干一届总统也说不定，甚至不会那么快就饿死。但事实常常不随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倒常常会转移人的主观意志。独裁者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自动放下武器。欢迎众侯的仍然是一成不变的边陲，这就等于把猴子彻底推到了对立面，进入战争状态。而在战争状态里，猴子杀死猴公就好像杀死一只野兽一样。因为当现实的黑暗确定不移地指向绝望，猴子在大地上根本没有任何申诉的机会时，他们就只能把申诉的愿望指向上天，而上天在地上实行的只有自然法。在自然法中，任何被造物，包括人类，都有权惩处一个明显的对他的生命和财产怀有敌意的人。因为那个伤害自己的人用他的行动表明，自然赋予人的理性在他的身上已不起作用，那么理性法则也就不再保护他的安全。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余传有之。曰：臣是其君，可乎？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义夫，闻诸义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说明，即使在2000多年以前的孟子看来，人们杀死一个残民以称的暴君，在性质上也只等同于杀死一个毒夫，与君臣的伦理无涉。但猴子比人类慈悲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在夺了粮仓之后趁势追击，绕过铁丝网，在侯公的卧室里放一把火，甚至把老家伙从被窝里揪出来游街示众。毕竟是老领导嘛，下不了手。但主要原因在于，猴子，尤其是像有了小猴子这样富有先进思想的高级领导人，这次起义便不再是为肚皮而起的简单造反，而是一场伴随着思想启蒙的独立革命。虽然侯公曾经那样残暴地对待过他们，但他们在选择了用脚投票之后，侯公的暴政对他们而言就不复存在。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权利拿走他们不能赐予的东西，战败者也不能丧失多于他们所丧失的东西。侯公的生命是上帝给的，因而猴子不能拿走他们不能赐予的。独裁者侯公从他们手中夺走的主要是劳动果实，现在在他们重新夺回之后，侯公就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丧失，因为没有见到侯公有明确的侯命记录。但即使是这样，侯公还是死了，因为作为独裁者的侯公，他要依赖猴子而生存，而猴子不以任何方式依赖于他，就像孙悟空不以任何方式依赖唐僧，而唐僧离了孙悟空，就连吃饭睡觉都成了一个问题。就这样，侯公为人类的专制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连享年多少岁都没有搞清楚。对于他的死，全世界热爱专制、向往独裁的人们是极为悲痛的，他们纷纷发来唁电，送来挽联、挽杖，挽联上写着侯公同志永垂不朽。有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虽然日理万机，也派秘书送来了花圈。在侯公病重期间，领导人多次到侯公的榻前探望，他们握着侯公消瘦的手，对世界范围内专制事业的日趋凋零都不免唏嘘感叹一番。 但对于全世界被压迫的猴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喜讯。猴群里那些向往自由、热爱民主、法治的猴子纷纷上街庆祝欢呼，有几个猴子甚至高兴地满地打滚，结果心脏病突发，猝死于街头。有分析人士认为，猴公的死为全世界的自由事业铺平了道路，他的死使民主法治更将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两相对比，前者认为猴公的死比泰山还重，后者认为猴公的死比鸿毛还轻。最后是猴公的家属出来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撤帐回营，止息了词颂。猴子走后怎么办？刘基说得很明白，猴公足馁而死，这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问题是猴子呢？猴子虽然脱离了猴公的统治，入于林中，但入于林中之后呢？刘基没有讲，借用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中的猜测，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回来是肯定没有的。刘基说得很明白，不复归。至于有没有堕落，比如女猴子是否卖淫，男猴子是否吸海洛因，没有考证，不敢妄谈。我想知道的只是，猴子入于林中之后，是否还会推举一个首领？比如，他们是否会因小猴对这次革命战争的首唱之功而将其推为首领？他将被推为首领之后，是否还会建立和以前一样的政权，不得而知。但根据这次革命的逻辑推断，是不会的。因为我们说过，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造反，不是想赶走一个坏皇帝换上一个好皇帝，而是从根本上觉得不能假于彼而为之义。一句话，他们不想做别人的孙子，他们想自个儿成为自个儿的爹。猴子要自己治理自己，当然也不难。根据人类的一般情况推断，普通的无政府状态或自然状态要比暴政好得多。我们说过，在普通的无政府状态和自然状态里，人人有权惩处对他的生命和财产构成危险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牵涉到他或别人案件的立法者和裁判。那么有人就会问了，如果人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来执法和裁判，那么怎样才能保证一个案件和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当然不能。但大家想一想，在一个君主专制的社会里，谁能保证一个君主不是依照自己的好恶，而是依照上天赐赠的良知和公正心来处理他与臣民之间的一切事务？当然也不能。那么在这两者不能之间，究竟哪一个更好些？我认为是在自然的状态下要好些。因为在自然的状态下，如果一个人不义地对待过另一个人，那么他就只能等着这个人在另一件事情上不义地对待他。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但他知道从此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但在一个君主专制的社会里，皇帝搞了你的女人，你只能忍气吞声。你想化悲痛为力量，也搞他的女人，连门都没有。究其原因，在于自然状态下的每一个个体，除了履历和简单的武器差异外，人们拥有的力量都差不多。但在政治的社会里，人们为了执法的方便，给君主以及他的官僚机构赋予了很大的权力和装备。你想依靠个体的力量战胜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自然的状态下，人们缺少一个明确的事先为大多数共同接受的规则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因而普遍的感情用事和报复心理使这种状态下的执法极不稳定。人们对合乎自己胃口的人和事倾向于包庇和纵容，反之则倾向于严惩，甚至食入寝皮。 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个体又会反过来寻找一切机会来弥补他们受到的损害，这使整个群体始终处于动荡之中。为了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幸福和财产的安全，人们放弃了自然状态下拥有的大部分自由，自愿结成社会。具体到这群获得自由的猴子，他们在最初也可能选择无政府状态，但慢慢发现，这会给群体的生存、安全以及繁衍带来许多不便。比如最简单的，今天出山碰见了一头豹子，谁打先锋，谁跑中场，谁当后卫，要有一番部署才能行动，否则大家谁也跑不了。当群体内部因为食物和性交发生争执时，谁来定夺是非？组织食物和异性分配。遇到饥荒和干旱的季节，谁带领大家寻找新的领地和水源？因而，一个较为合理的猜想是，他们还会组织起来，以便依靠群体的力量保护个体，延续种群。但被新思想武装起来的猴子不大可能建立和猴公当年一样的政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猴子的这次革命行动大概就相当于美国的独立战争。战争之前的群猴对话大概就相当于独立宣言。